再拥有。抬头遥望天边，隐隐见那倦了返家，你可会将它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这浮云和蓝天，凄清清的秋雨点在同我窗前，你别离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风萧萧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渺渺像流星。黑漆漆的孤枕边，记你的温柔。破晓乍醒多空虚，难可再拥有。让他不久便再归家，但愿重拾美丽往昔，再见你一面，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凄清清的秋雨点在碰我窗前，离后的转变，我永是云烟，孤单单的身影中那痛苦失落，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永不够往昔恩怨，情于你心痛。 开始嚟今朝早清晨上嚟嘅有许冠杰嘅呢一首《阿郎恋曲》啊！时间5:13，欢迎你收听今朝早嘅清晨上嚟。今日天气方面咧，有一股潮湿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啦，咁亦都有一道冷风咧。喺23号嘅时候咧，星期三嘅时候啦吓，就会喺早上咧横过广东沿岸。预料本港星期二晚上至到星期三间咧，这个期间咧就会系有啲骤雨啊咁。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天气将会显著转凉。预测当日显著降雨概率系为高。市民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同埋天文台所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报。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就会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今日系嘅温度咧系大概25度噶，吹和缓偏东风，稍后会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会有骤雨，星期二有雾， 同埋相当温暖。但当晚至到星期三嘅时候，雨势咧有时系较为频密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去到星期三嘅时候咧，就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 凉的酒苦涩轻透，微凉是我未忘藉口，道别某个深秋，为何当天不懂去爱，为何分开方知热爱，为何夜了 林忆莲嘅呢首歌，歌曲名字叫做《微凉》啊，亦都系天气方面啦，嗱，睇温度咧都有22度，咁啊，但系啲依啲排嘅温度咧，系一早一晚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嘅凉意，咁所以都特别提醒大家咧，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就天气会明显啦。星期三即系后天嘅时候咧，会显著转凉啊。呢啲天时天气变化，大家都要留意啊。稍一不慎，如果染病就麻烦啦。呢个时候有少少风吹草动咧，自己会杯弓蛇影，唔知有咩唔妥咧？

情为你， 一生也属你，灵魂意志的考验， 而迷失跟空虚，唯能安心见着你。心不相锁，连成一体有自我，千种爱的感受不会及你温柔，这件甜蜜的爱谁都想拥有。千百岁，爱全为你， 为人一生爱着你，祈求苍天多布施， 唯求相恋可至死，平凡一点也愿意。 杜德伟、文佩玲呢一首情歌叫做《爱全为你》啊。三分零钟之后是五点半，一首好听的情歌，邝美云的《两个偶然》。 与你偶然遇见，星空的那一边爆发过深爱一段，痴心痴心的我仍然沉迷地追，梦你每夜每天。再次偶然遇见，清吧的那一段，你已有他作身伴，爱爱遥遥望你，泪眼中是你笑面，怎么全是当天感觉，在脑海内重新再现，明日已无望，心中只有长夜里寻梦醉的往事。我要强忍眼中泪，嘴边一丝苦笑，抬头含情望你，让你此后作纪念。怎么全是当天 在脑海内重新再现，明日已无望，心中自由，长夜里曾梦醉的往事，你似偶然望见清吧的这一段，我要强忍眼中泪，嘴边一丝苦笑，抬头含情望你，让你此后作纪念。轻轻飘身走远，回头含情望你，让你记着我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为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辩护，认为谴责无助制止暴力，质疑会不会对俄罗斯产生任何影响。秦刚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中国希望同俄罗斯维持友好及睦邻关系，继续正常贸易、经济、金融及能源合作，并且继续促进和谈，透过谈判和外交敦促俄罗斯立即停火。秦刚强调，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中国亦坚持反对战争，将会竭尽全力缓和危机。深圳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等今日起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巴士和地铁全面恢复运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市民正常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说，自3月14号以来，深圳全市完成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基本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但总体可控。当局会全面加强社区小区、城中村围合管理，进出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必须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本港昨日新增14,149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两日低于2万，连同滞后数据，再多246名病人离世。新增确诊个案包括5,876宗经核酸检测，以及8,273宗经快速抗原测试情报，有4宗是输入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1,035,000多人确诊，5,683人离世，整体死亡率0.55%。再多两间院舍出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日的院舍爆发似乎有回落迹象，又话目前社区可能有好多个案。如果市民增加外出，放松社交距离，疫情有机会反弹。警方港岛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打击非法赛车、非法改装车辆、超速等交通违例事项，行动中发现9架私家车及7辆电单车，怀疑曾经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将车辆扣留作进一步检验。警员亦侦测到286架车涉嫌超速，发出定额告票和传票。另外，警员拘捕一名29岁男司机，涉嫌无牌驾驶、无展示学牌、非法运载乘客等。他获准保释候查，4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及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时候先至食，唔系话你要食定先咁啊。尤其是咳水嗰啲咧，冇咳咧就唔需要食啦吓。如果又要中又要西咧，你就因住一啲时间去食啦。

苏永康、汤宝如，一起真的不易啊！喺爱情嘅路上咧，开始亦都唔系咁容易啊。跟住喺埋一齐嘅时候，嗰种相处亦都好有学问。再之后，真正或者结婚之旅，仲有漫长嘅岁月，点样可以好好相对？ 若爱上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方心燃起恋火，但你明了我吗？而每一天一丝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 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这样难触摸。Oh no， 长夜里点燃星火，犹如你窗前月光，留印你每处光彩，照亮生活。 让我再次回忆当初。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这般想飞你，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谁预算情爱这难触摸。Oh no， 长夜里点点星火，犹如你窗边月光，凝望我闪烁光彩，照亮生活。 让我再次回忆当初。 心里有没有我？ 一起又真的不易，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这个是许志安和郑秀文的，他们终于都可以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了。早上时间就是接近六点钟，还有六分零钟的时候。今天就是星期一了，我们在六点后会有叶君瑶。叶君瑶今天讲这个题目，就是大家可能都会不会是做紧的呢，就是食的方面，就是讲素食。咁素食系嗰个好处系乜嘢咧？原来都可以好多个学问。咁咧，稍后咧就系叶君瑶会同大家详细同你系分享呢一个话题。如果你正在系或者啱啱素食嘅时候，睇下原来素食咧对我哋身体有几健康啊！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啊，你咁讲我又记得，当时喺九十年代都几出名啊。 哦，依家都好出名啊。嗱，呢本书咧喺美国、加拿大、英国、英语国家咧，几乎所有公共图书馆咧至少有一本嘅。而呢本书咧，完全颠覆咗咧当时十六岁嘅我啊，对自己身体同埋日常饮食嘅睇法，令我更加注意健康，远离垃圾食物。 咁佢建议你多食啲乜嘢咧？吓？ 天然冇加工嘅蔬果同五谷类食物， 咁又少食啲咩呢？ 肉食啊、奶类啊、酒类同埋加工食品呢啲咧，要尽量避免啊。 咁廿几年后嘅 Dana， 你都博览群书，一定系更加知多啲啦。对于健康饮食咧，认识会更多。咁今时今日嘅你，点样评价呢一本《Fit 一世》呢？ 嗱，呢本书咧，大部分讲嘅嘢咧，仍然好有用嘅，仲要喺我身边嘅亲朋戚友度咧应验到啊！ 喂，何谓应验啊？ 即系咧，佢哋所面对嘅身体问题咧，相信个罪魁祸首咧就系唔健康嘅生活同埋饮食习惯啦，食得太多肉同埋咧加工食品。 咁《Fit 一世》呢一本书同你今集所介绍嘅《如数的力量》呢套纪录片有啲咩关 系 呢？ 嗱，冇直接关系嘅，但佢哋关注嘅议题系一样啊，就系、是、肉食嘅坏处同埋素食嘅好处。仲有啊，嗱，睇呢套纪录片讲健康飲食咧，同睇书咁比较咧，容易啲吸收。咁啊，成套片咧只有个几钟长，题目咧同内容好丰富。 咁有啲咩内容啊？ 除了訪問國家級和奧運素食運動員，還請來西方著名大學教授和球隊的營養師分享科學實驗和結果。相比之下，有時在手機看到社交平台分享一些沒有列明來源、缺乏科學實驗和數據的所謂健康資訊，呢套纪录片咧比较专业，比较高可信性。 通常有时纪录片咧都比较闷噶、哦。 唔会啊，我一家三口，我爸爸妈妈咧三个咧乖乖地坐低完成晒睇呢套片，绝无懒场。大家专心睇嗱，因为咧节目里边嘅健康资讯咧充实得嚟咧又生动、哦。呢套片咧一开始就系透过一个大只佬咧引述考古学研究嘅。 嗱 ，Dan 你就 send 咗一啲图俾我睇啦。呢个大隻佬咧，佢就身处喺一个六角形嘅围栏入边，好似进行紧搏击比赛喎，系嘛？ 佢叫 James Wills， 佢系咧美国 UFC 终极格斗之王，次重量级冠军，即系咧困喺一个笼里面咧，手脚并用，同埋咧另一名缩角手咧困兽斗。因为咧练习嗰时咧，佢两个膝头哥啊个韧带撕裂啊。被迫至少咧六个月休养，唔可以训练同埋比赛。咁呢个伤患咧就激励咗佢咧，周围揾方法咧就加速复原啦。越揾越沉迷啊，无意中咧俾佢揾到一个咧有关罗马斗兽场 Gladiator 角斗士嘅研究。咁佢访问咗咧维也纳医科大学法医病理学家法比安肯兹博士啊，内容系咁嘅。 在土耳其古城以费所的角斗士墓地，是目前唯一埋葬了大量角斗士的地方。考古学家发掘出至少68具角斗士的遗骸，研究分析了超过5000件骨头，发现骨头的截面拥有非常高的骨密度，显示密集训练同埋高质量饮食习惯，能够建立强壮肌肉同骨头。呢种饮食习惯令角斗士多咗一个外号，称为大麦食客，即系食豆同大麦嘅人。我哋知道唔同嘅食物来源为骨头提供唔同分量嘅矿物质，尤其系硒。金字边一个思想的思，素食者拥有大量思，相反食肉的人只有少量的思。假如骸骨样本中思的含量偏高，化验过程的火焰就会由蓝色变成红色。化验结果指出，角斗士主要是素食者。 嗱，呢个由法医病理学家做嘅化学研究啦，得出嘅结果咧，好震撼缩角手阿 James 啊！最原始嘅格斗家主要粮食系蔬菜、 唔係啩？嗱，完全同佢所學到嘅營養學知識咧背道而馳。乜唔係食多啲肉個人會大力啲、大隻啲嘅咩？嗱，為咗尋找答案啊 ，James 咧揾到咧曾經喺越野跑步100里比賽攞到多次冠軍兼成為紀錄保持者嘅 Scott Jurek。咁 Scott 咧就擅長咧長途賽事嘅，曾經係咧氣温高達攝氏54度。跑步橫跨加州 Death Valley 啊，呢個死亡之谷135英里， 哇！ 啊，喺一次咧為北美洲最出名100英里野外賽事咧，呢個 Western State Endurance Run 咧進行訓練啦。Scott 咧就開始採用咧純素飲食，佢就咁咧憶述咧當時嘅經歷嘅。 我記得我懷疑自己，甚至去到比賽之前嘅一個星期，我諗。我是不是应该吃少少肉呢？但是我在赛事中全程领先，还要连续7年夺冠，毫无疑问，我的胜利是源于纯素饮食。 缩角手 James 就亲身探访长跑手 Scott。Scott 咧咁啱准备紧咧佢运动生涯最大嘅挑战，就是佢要咧成为最快嗰个人，由美国嘅佐治亚州咧跑到去缅因州啊！ 呢两个州份距离大概系几多咧？ 嗱，唔好话跑步，揸车平均时速100公里咧，都要揸36个钟。 哇！ 嗱，呢条路咧就全程3500公里。 喂，听落都真系好夸张，仲要创造最快纪录，一定系极度困难噶啦。 嗱，创造新纪录之前咧 ，Scott 咧必须首先咧打破前人嘅纪录啊！嗰、那个野外跑手咧，用咗46日又11个钟。 咁漫长嘅野外赛跑 ，Scott 系会点样跑嘅咧？吓 啊！佢计划咧每日跑2场含有技术路段嘅马拉松，平均攀爬3300米，再下降3300米，不断重复。 咁唔食肉 ，Scott 又点可以应付到每日2场越野马拉松咧？吓！ 要解答呢个复杂问题咧，缩角手 James 咧走去请教专家 Loomis 医生啊。咁呢个医生咧曾经系圣路易斯州职业美式足球队嘅队医，参与过世界大赛同埋超级碗嘅。阿 Loomis 医生咧就咁讲啦： 平时我喺更衣室听到嘅就系一啲过时嘅营养学观念。同足球队一齐出席赛前晚宴，你会睇到一场盛宴。摆满牛扒和鸡肉，以蛋白质为主，因为他们认为蛋白质有助维持能量。其实不是这样的，运动所需要的真正能量主要是来自碳水化合物，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肌肉里面。假如杜绝在饮食中摄取这种碳水化合物卡路里，只是摄取蛋白质卡路里，最后会导致碳水化合物和糖原长期损耗，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答案就是长期疲累和丧失耐力等等。 食肉令我们有力一点，这种在西方流行的概念，缩角手 James 就追溯到19世纪初，一名著名的德国化学家列壁的理论，他就假设了肌肉能量源自动物蛋白质，而素食者无法持续运动的。他这个讲法获得广泛支持，甚至启发美国农业部作出最早期的蛋白质摄取建议。之后科研揭露这个理论的谬误，发现我们的劳动肌肉要运作主要依靠植物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嗱，呢个真相咧嚟得太迟啦！全世界嘅人咧已经相信化学家列壁嘅理论，有英国公司啊，甚至用佢嘅姓名咧创立公司咧整牛肉汁， 咁咪赚咗一大笔。 当然啦，啊，关于饮食点样影响我哋嘅身体咧，缩角手 James 咧就飞到去纽约 Brooklyn 消防局见证一个实验。首先，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国际知名心脏病研究专家。Dr. Isostin 啊，佢个仔阿 Rip 咧就曾经系消防员，亦都系咧职业3项全能运动员啊。佢想帮咧纽约最勇敢嘅人投入一个新计划， 佢召集呢个消防分局嘅消防员咧，做一个讲座。讲座开始咧，佢就讲啦： 消防员执勤嘅时候，面对嘅头号杀手系乜嘢？心脏病。67%嘅消防员喺执勤嘅时候，因为心脏病发死亡。如果你哋唔想血管闭塞，我想你哋接受一项为期7日嘅拯救挑战。我哋为你哋买咗一啲纯素食品。我谂我俾大家一个机会，睇下你自己嘅身体喺未来嘅7日有啲乜嘢变化。所谓纯素食品系包括杏仁奶、全麦面包、谷麦、纯素汉堡包等等。 现场一位大大只嘅消防员咧就话啦：我知道我嘅胆固醇上升咗，我嘅低密度脂蛋白咧成日都非常高嘅。我有两个仔，我希望咧能够更健康，有更多能量，能够尽量长命啲。另一位消防员咧就话啦：即使我成个礼拜健身做运动，胆固醇依然偏高，每日上升大概10至15点。过去5、6年都系咁，我发现啊，每个星期咧食几餐沙律都系于事无补嘅。 好啦，嗱，参与咗只有7日嘅纯素饮食计划，结果会系点啦？嗬？ 每名消防员啊，必须上榜量体重、量血压、即场血液测试，逐个访问佢哋，睇下佢哋有冇遵照指示实行纯素饮食，结果会系点呢？ 之前话深受高胆固醇困扰嘅消防员，佢轻咗11磅，胆固醇指数原本系262，今日咧系176，下降接近100点。另一个消防员血压下降咗，收缩压下降咗16毫米，舒张压下降咗2毫米，之前上下压分别系146同埋84，而家系130同埋82。又有消防员原本胆固醇指数系276，指数跌到169，由276下降到169，足足跌咗107点。经过7日嘅纯素食，10几个消防员嘅胆固醇指数平均下降咗21点，体重平均就下降咗6.12磅。当你嘅饮食习惯变得健康，纯素餐单就会改变你嘅基因表达，启动良好基因，抑制不良基因。你拥有一啲麻烦基因，唔代表佢能够决定你嘅命运。即使是你的父母、阿姨、叔叔全部因为糖尿病、癌症甚至是心脏病去世，都不代表你都要走同一条路。 哇，真是这么大的改变，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了。那我再要提醒听众，刚刚介绍的素食纪录片所讲的任何言论目的并不是要为了替代专业的医疗意见的。 好啦，又到呢个位啦。如果听众咧真系好想睇翻呢条片，因为原来咁大改变啊嘛，咁点样揾啊吓？ 嗱，除咗喺 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咧，我发现咧喺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咧都揾到嘅，只需要输入繁体字《如素的力量》，如系草花头下边加个如果嘅如啊。咁揾到套片咧就系1小时23分钟，嗰套片就啱噶啦。 咁系咪讲英文噶？ 系，但系咧有中文嘅繁体字幕。 咁大家真系要花个零钟头去望望啦，嗬。 系啦。 好啦，讲完咗呢个如素的力量啦，咁有啲咩歌可以配合到咧？ 网络世界咧充斥无数假消息同埋垃圾资讯啊，同时有质素又可信性较高嘅资讯咧，亦都唔少嘅。就如我将会播呢首歌嘅歌名话斋 ，Right Here Waiting， 希望大家中意。 好，咁唔该晒 Dan 啊，咁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Bye。 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 and I slowly go.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ow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3月21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公布将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的实行时间提前在5月31日实施，到时一般市民要打齐三针才可以出入指定的处所，并且更新疫苗通行证有关康复者的指引，预计会在5月推出康复记录二维码加入疫苗接种记录二维码之内，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政府说会交代有关入境管制和航班禁飞等措施的未来路向，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就认为现时已经可以放宽对国际